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的空中的梦想着就爱见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决定废除印花税，台北市财政局今天以新闻稿表达强烈反对，质疑政策势必严重冲击地方财政，也请中央回答两项提问，有没有规划另开征新税？印花税每年随经济活动增加成长，中央可能持续补贴地方吗？财政局指出，印花税实施至今85年，历经民国二次改革，基于税收考量仍然维持现状。目前新加坡、英国和美国各州也还是课征印花税，显见印花税为国际间地方建设的重要财源。印花税具有随经济发展稳定成长的特性，也是反映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为地方政府重要稳定成长的财政收入之一。2018年全国印花税收入121亿，台北市占49亿。行政院说废就废，势必严重冲击地方财政。未来如果废除，改靠仰仗中央补助，等于降低地方政府自筹财源的能力。我国目前各级政府公共负债6.4兆，中央负债5.4兆，地方负债9000亿，还有潜藏负债17.8兆。以目前国家财政状况，根本没有能力废除任何一项税目，实在不该只听部分谏言就贸然决定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内政部资讯中心前主任施明德任职移民署资讯组长期间涉嫌贪渎，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建请法官从重量刑。检联单位查出，施明德涉嫌利用主导标案的机会图利特定厂商，还收取了好几百万的回扣，再利用妻子和亲友账户藏匿汇款洗钱，至少7件标案涉及弊端，包括金额7亿7000万的陆客来台线上申请平台及入出国查验系统在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和政府采购法起诉施明德还有业者李其生在内22人，以及龙云数位整合合范2家公司。又一家来自日本的拉面店退出台湾，日本面食专卖店山田制面所今天在脸书粉丝专页证实，日本营运方针改变，台湾4家分店8月陆续退出台湾市场。除了台中市中友店15号结束营业，其他3家门市环球板桥车站店、环球南港车站店以及梦时代台南店都营业到8月31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点，来到10386点，成交金额120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57点，2052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19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27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5点，88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7点，2593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178点。台北市北投区今天凌晨1点发生了瑞士规模3.2、深度5公里的浅层地震，阳明山震度3级，震央就在大屯火山正下方，不少民众担心是不是火山活动引起地震。中央气象局指出，的确就是大屯火山活动，但不是岩浆喷发，应该是热液灌入了岩体。 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说明，这个地区的地震都跟火山活动脱不了关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山脚断层引起，但多半还是火山活动。根据统计，1900年至今，这个地区震源10公里以内规模3以上的地震包含今天只有25个，最大的一次是在1988年的7月3号规模 5.3。 今年连同今天，大屯火山一共3起地震，比起以往是多一点，不过民众不用太担心，火山活动都是正常现象。中度台风利奇马持续接近台湾东部海面，但是高压往西延伸的幅度不如预期，除了路径略为北修，利奇马移动速度依然缓慢，原定下午2:30发布海上警报，目前确定延后。目前利奇马的中心位置在恒春东南东方大约750公里的海面上，朝北北西缓慢移动，太平洋高压向西延伸幅度不如预期，各国气象单位纷纷北调路径，研判台风中心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今天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顶面去予环保局开一张无使用专用垃圾袋的罚单，讲若是不服，爱得接到处分书，第二天开始，30天以内提起诉愿，即马要过期啊了 哦。你毋是讲你去诉愿啊？ 啊，就袂晓写诉愿书啊。 简单啦，到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伫30天以内，把诉愿书播送到环保局、到环保局就好啊。 哈，这简单哦。 系啊。你看，这线上服务还可以当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可以按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哎。 当你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的权益或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阵会当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播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超热血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8月2日发行。听歌会8月9日台北三创，凭《无尽》专辑入场。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 电视看聊天，永恒是谣言，恋人们的偏见，明明远在天边。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下午的2:07，飞碟下午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今天是2019年的8月7号。8月7号除了要听霸气乐团的歌之外，今天还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一样打开我们的 call in 专线。如果你想要543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第二个小时一样打开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星期三是我们的告解日语告解式的时间哦。 我还是不知道手应该往哪里摆。Would you be my Valentine?是很可爱的心态 Be my Valentine， 我愿意守护着你永远不受伤害，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去爱，让爱把心解开，我的孤独角 愿意守护着你，永远不受伤害。 请给我一个机会去爱，让爱把心解开。我孤独骄傲，小小悲哀。 歌曲呢是来自于 Ronald 郑中基的 Valentine。 那今天呢，一年一度的中国七夕情人节，我们的华人女单呢绝对不是因为要避掉情人节所以才不来做节目的，因为她今天还是有录影在身啦。所以今天的这个七夕情人节，有没有人想要线上告白、空中告白的，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You and me found something pretty neat, and I know some say this day is arbitrary, but it's a good excuse. But I love to use, baby. I know what to do, baby. I w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Love. I don't need those things. I don't need no ring. I don't need anything but you and me. 'Cause in your company I feel happy. You're so happy and complete.But it's a good excuse, but I love to use, baby. I know what to do, baby. I w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 Yeah, it's a good excuse, but I love to use, baby. I know what to do, baby. I will love you, I'll love you.So won't you be my honeybee, giving me kisses all the time, be mine, be my valentine. 情人节的543-0223-6399-55，嗨，你好啊。 你好， 嗨嗨 ，Sherry， 台北的薛莉。 你好，你好。 我要来讲，我上礼拜和我同学一起去看《卓人秘密》。 哎呀，这一部就是一直我想去看，可是票买不到的可怕的电影。 但是我们两个看完之后可怕不起来了。 怎么了？怎么了？看完以后观后感是？ 因为我从电影一开始，就一直听到后面有人在用手机播放小小声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送葬进行曲哦。 这种告别式常听到的歌，因为它又很小声，所以你无法辨别到底是谁在播。 这太恐怖了吧！ 好恐怖了，我根本没办法好好看，我一直回头等人，可是都没有用。所以我最后只好跑去第一排，还是听得到，但是有比较小声。 所以是后面有人故意在做这件事情。还是一直有人打电话给他，然后他的手机铃声是送葬进行曲。 我们后来是推测，因为听起来很像是坐在我们正后方的老夫妇发出的声音。然后我们想，可能是他们不小心开了什么网页， 然后就一直轮播这样子。 对，无限疯狂循环，循环播放。 那电影本身如何呢？ 电影好看，可是就因为那首歌没办法好好的进入。 真的耶， 但是真的蛮好看的。 看电影最害怕就是旁边，因为其实我上个礼拜去看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那个也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呢在看电影的时候她会一直发出就是这种吸牙缝的声音，真的很烦，真的很烦， 多狂哦。 对， 因为我同学还一直困惑说这是电影的配乐吗？ 应该不是吧。 然后我们上场之后遇到另一位情侣，他们也在疑惑说这是电影的新手法吗？ 一直放宋章进行曲。好的 Sherry， 谢谢你的分享。 不会， 拜拜 拜拜。 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今天呢，在中国七夕情人节的农历七夕情人节的02-3639955，还是欢迎打电话进来543，或是你要空中传情也是很欢迎的哟。 寂寞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空枕，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们为爱还在睡，却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

a one-night stand. And he asked to see me next week, and I told him I could. Something tells me I'm into something. Something tells me I'm into something. Something tells me I'm into something. Something tells me I'm into something. Something tells me I'm into something. Something tells me I'm into something. Something tells me I'm into something good. 说到了情人节之歌呢，之前呢有一首歌，其实它是儿歌，可是呢却打上了 UK Top 40的排行榜。那这首歌呢是洗脑神歌，它是关于一只鲨鱼的歌 ，Baby Shark。里面的歌词呢，其实就像之前的小鸡 BB 一样，讲了很多很多的动物。那这个 Baby Shark 是在讲它的。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祖父，他的祖母，大家一起嘟嘟嘟嘟。 Mommy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Mommy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Mommy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Mommy shark darling. Daddy shark do do do do. 然后现在为你送上的是他们特别的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Sharks 版本。 Honey. Grandma shark do do.Grandma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Grandma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Grandma shark, my old man. Grandpa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Grandpa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Grandpa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Grandpa shark, my sweetie. I love you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afternoon. I love you in the evening. Happy Valentine sharks. 难得听到 Baby Shark 说些其他的话，就是有 Valentine's Day I love you。 You better drop back your balls and flip your arrow straight to my lover's heart Back your ball and let you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Oh, mama, don't play now, baby.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So let's go on the train now, baby.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 put the house on you, I'm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m wishing for you, I'm a lucky nut, lucky nut, lucky nut. 在今天情人节的时候 What lovers do 情人们会做什么呢你会做什么呢普通的一天跟有情人节的一天有什么不一样吗在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桃姐那一阵子办了姐妹淘的网站然后做了很多线上线下的实体活动然后呢也邀请到了包括姐妹淘旗下的大家然后一起呢来办一场蛮盛大的聚会其中也包括了玛丽姐姐唱了这首七夕单身情歌事情不是你想的呀 画个悲剧真画的上瘾这心态真逆心我在咖啡厅点一杯咖啡枪战两人为无所谓电源串联和邻座的鞋烟哦吸引力法则一面走来一面换上一批戴手表枪械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大象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美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池还开比银河还宽 02-3-6-3-9-9-5-5 嗨，你好啊！ 喂， 嗨，你是？ 是我吗？ 哎、，Yes。 是哎，你好，我是桃园的软仔。 软仔， 哎、是。 软仔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要怼一下我们的公司。 怎么样？公司怎么了？ 最近我们公司常常就 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维修保养的啦，嗯，然后我们公司常常有一些设备就出问题了， 嗯， 对，然后公司就明文规定我们说，什么就是设备要到客人那边的时候，我们要先检查， 啊， 然后检查完以后到客人那边还是出问题， 啊哈， 那马克，你觉得这是谁的问题呢？ 等等啊，你说。反正那个东西会出问题，然后公司叫你们说你们要先检查，检查完以后再给客人，可是到客人那边以后还是出问题了。 对， 所以你们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 对， 客人之后到那边以后他们又回报说有问题。 对， 那要么就是运送过程当中有问题，要么就是客户端有问题咯。 对，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公司就一直在说啊，说为什么我们每次检查完然后到客户端那边又有问题 啊， 哦，然后公司就一直检讨我们， 嗯， 然后终于有一次呢，那我们换业务，哎，我们请业务检查， 嗯， 对啊，业务检查完 OK 没有问题了，嗯，结果业务检查完到客户端那边又发生问题了， 嗯， 对，我们就跟客户跟业务说，哎，你看你们检查也是这样子啊， 对啊， 不要每次都说我们你看怎么样，我们真的是有检查的， 对啊。 对， 那那个东西是有可能在运送当中坏掉的吗？ 如果说有可能运送过程中，如果说你有震动干嘛干嘛的，可能就是哎，它线脱落了等等，blah blah blah blah之类的，也有可能发生啊。对，那我们自己做维修的，我们自己觉得说，主要是原厂那边的问题。 哦，原厂什么问题？ 就是原厂的东西没有做好啊。 就原厂东西本来就不好。 对，原厂的东西本来就不好， 嗯嗯， 对，然后导致公司一直觉得说是我们的问题， 嗯嗯嗯， 对， 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只能叫公司你不要再跟那个原厂买东西嘛，对不对？ 没办法，公司靠那个吃饭。 哦，好吧， 对，然后很庆幸你们飞碟电台没有用我们公司的设备。 哎呦，你们这个跟我们的东西是有关的哦。 欸，不能讲太明显了、哦。可是你们那栋大楼里面有很多公司行号是我们公司的客户了， 这种影印机之类的吗？ 嗯，不好说，不好说， 好不能讲。 对的，对，讲了我就 太明显。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软仔， 对， 撑住， 谢谢， 拜拜。 嗯，拜拜。 让我想到就是这周末跟爸妈吃饭的时候，父亲节嘛，然后我妈就在讲她以前，反正就是在验料的时候，因为呢，就是公务员招标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以前都用最低标嘛，那她就说某一个国家呢就会用最低标，然后抢标，那他们每次都是价最低得标，那好，我就直接讲哪个国家好了，那个料呢是钢材，就是钢就对了。那可是呢，就是日本的钢比较好，然后韩国厂商的钢呢，就是一开始检验都会过，可是如果你放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的话，那它之后就会有问题，然后就问题会很多。可是钢材你不可能一直放在室内啊，你本来就是会放在外面曝晒的，所以就变成他们得标以后，然后买进来以后呢，就是要验货要分发给各地方的时候，各地方说哦这个哦我不要收我不要收哦我不要收，每个人都知道未来会出错，可是呢采购的时候他们就还是会一直得标，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很多事情觉得很奇怪很不解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上面的制度出错了，下面就是你塞给我烂东西我不得不用，用了以后再出错以后，然后之后再检讨也是检讨下面，检讨不到上面那个，其实就只是那个采购法规的问题嘛。进歌进去，我们已经长大，笑着曾经说过的梦话，有几分能做，你有深爱的人，我只是个无能为力的废物，承诺不再伟大，克服伤痛和寂寞，酝酿两年的巨大能量。 Trash 首支深情单曲，重感情的废物，反正那事就张开，成为我最冷冰孤寂的墙壁。

那我们给制作人听了之后他也很喜欢，最重要的就是他是唯一一首我们在录音室同步录音的歌曲。 全心全意的投入，挣扎中找到祝福，你和我何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爱一个人的感触，我们都在爱里面找答案，是非成败谎言面对纠缠，是情是与灵魂的一半，拥抱自我还容易简单，我们都在暗语中找麻烦，沉默激荡平静生活夜晚，若你若我生活的一半，可为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激荡平静生活夜晚，若你若我生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多么立刻，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龄肌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多么立刻的爱用者孙翠凤老师怎么说。 你也跟我一样有好好保养吗？无论几岁，不管多无闲，每一天早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 来自日本熊本抗老品牌朵茉莉蔻，全系列八瓶都能淡化细纹。 你也要开始用哦， 专柜等级抗老保养品朵茉莉蔻，运费198元即可体验全系列三日试用套组，100%日本品质，立即来电申请试用，0800-866-866， 0800-866-866。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将于8月17、18日在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举办，有流行歌手孙盛希、J 上、知名 DJ 及街头艺人等演出。还有10名模的时尚泳装秀及在地美食，精彩活动整天不间断。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邀请您一同来看见云林夏日海洋之美。以上广告由云林县政府提供。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与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合作态势逐渐明朗。《镜周刊》报道，郭台铭、柯文哲8月1号晚上关键会面2个小时的对话内容。郭台铭不但当面问柯文哲：“你要不要来帮我？”那我们就来讨论如何赢。 柯文哲当面献策，不但点出了郭台铭在国民党初选期间的缺失，还要郭台铭一定得改。周刊指出，郭台铭一号晚上大约八点邀柯文哲见面，柯文哲带着市府顾问蔡碧如，郭台铭带着儿子郭守正以及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两人一见面，郭台铭便开始滔滔不绝阐述自己忧心国家经济，提出自己的国政愿景。讲了近40分钟后，开口就问柯文哲：“你要不要来帮我？”柯文哲回应：“你要选得赢啊，选得赢我才来帮你。”听到柯文哲这么说，郭台铭马上接话：“好，那我们就来讨论如何赢。”柯文哲也直截了当地说：“你在初选阶段表现欠佳，公开讲话的仪态手势都不好，有些东西一定要改。”郭台铭反问如何改进，柯文哲接着举了自己2014年参选台北市长的经验与郭台铭分享，除了提议如果你确定要选，一定要找专家来上课，最后也承诺你若要选，那我可以帮你。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昨晚身上带了10支镭射笔，警方以在公众地方持有攻击性武器罪名拘捕，好几千人不满包围警局抗议，警方以催泪弹清场。浸会大学学生今天发起的联署已经超过3600人响应，同时号召民众今晚集会，要求警方立即释放方仲贤。大学指定科目考试今天放榜，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自费，牙医系还有医学系公费录取分数都超过了国立成功大学。北医大指出，今年全国医学系采集方式相同，胜过国立的成大，历年首见。成大认为，成大医学系录取人数较多，最低录取分数才会比较低。今年指考，北医大医学系最低录取分数434.95分，成大医学系434分。北医大指出，北医大已经发展成一校六附属医院双校区的教育医疗体系，未来将朝国际一流医学大学之路持续迈进。成大教务处招生组长黄信富说明，北医大医学系收22人，最低录取分数434.95分，成大医学系收36人，第22名的分数435.7分，还是比北医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68点，成为205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190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点，27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4点，88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点，259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18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8点，指数10386点，成交金额1204亿。台北市信义区星光三月百货 A 酒馆今天停电，台电说明中午11点14分接到通报，松仁路以及松寿路附近一带停电，经过调查四户停电，原因为馈线事故，其中3户修复之后中午11点59分复电。不过星光三月百货 A 酒馆用户自备电缆不良，抢修人员在现场等待用户自有设备修复才能送电，下午1点40分也完成复电。中度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今天整体蔬菜批发价格也跟着上涨，蔬菜到货量虽然比上周同期增加10%以上，达到了1400公吨，但是台风来袭的预期心理，市场需求量增加，菜价从昨天每公斤34.01元攀升到36.1元。叶菜类当中又以青江菜和空心菜涨得最凶，分别从昨天的每公斤17元、23元涨到今天的27元、34元。小白菜今天每公斤22元，也比昨天涨了7块钱。至于青葱，昨天开市涨到每公斤124元，今天再涨到128元，都比上周同期贵了许多。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马祖今天都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和东半部可能出现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之味玉顺，保庇全家大小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老公，外面下雨了，赶快把衣服收进来。 可是都还是湿的哎。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每到梅雨季，不论衣服晾在外面多久，摸起来总是湿的。拿进室内又怕助长霉菌滋生，加上空污问题日趋严重，衣服晾在外面太久，可能导致 PM2.5 吸附其中，危害人体健康。目前市售的费时式智能除湿机，具备优异的空净清净及低温除湿功能，能抑制尘螨细菌滋生，过滤 PM2.5 悬浮微粒，让你在晾衣的同时也能维持室内空气品质。此外，吊顶式设计及内建的自动排水装置，可满足现代人对居家装潢的美学要求。将除湿机直接安装在天花板内，解决手动倒水的困扰，有效提升除湿效能。 Precosi 吊顶式智能除湿清净系统，守护家人的健康。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我是伍佰。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霸气乐团在八月七号。今天呢，线上有一位在一开始还没有告解释的时候就有问题啊，请提出你的问题来啊，我尽力帮你解答。 好，是， 请说。 哦、，It's me。哦，对，那个您是哥哥妹妹游戏是那个欧马克吗？ 是的。 哦，是的。哦，对呀、啊，对呀、啊，我最近都有听你们节目啊。我本来是要问那个总机说。我们公司要出一些那个就是广告的短片啊，能不能请你们过来代言这样子啊？ 代言哦？ 对啊，就是那个广就是对啊。 公司的产品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产品是农产品。 哦、农产品哦？ 是是是。 你刚刚跟我说的是你要播音员吧？就是你要配音员吧？ 哦，配音员，对对，就是像你们这样的比较好的口条这样子 啊。哦，那没问题啊，就是那你希望就是我们帮你制作广播广告是吗？ 是是是，但是我们可以出一半的那个资讯，然后就是你们请你们过来配音这样子。 嘿，那个你们有录音室吗？ 我们没有录音室。 那你们有广告可以授权的歌曲吗？ 广告授权那肯定要申请哦，目前没有。 对，所以就等于是所有的广告制播服务都要由我们来做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就打刚刚那一支我给你的电话，请总机然后帮我们转接我们的行销部 6600 转零，没错。 哦，行销部好，那谢谢马克， 再见， 谢谢。 星期三是我们神圣的告解日的时间，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时间来到了3:13的哥哥妹妹游戏室，我们的告解室开张了。最近有什么事情 小朋友上课了 压在你的心头喘不过气，我需要告解。0223639955。 教你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分饰，什么叫技术，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不管你爱不爱电视，都在卖。网络说的听听，过自己的心心，认真的想想再做个决定。不要当个笨蛋，看那些笨蛋，模仿那些笨蛋，以为自己拽。一切都是谎言，引导你买，先卖了肉体，再卖了灵魂，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消费完你还要你道歉。对不起，我看不懂。现代艺术家，我做了垃圾填饱你未来的孩子呀、yeah。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多年后就卖不出50亿的画。他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他少收农资诱惑你未来的孩子呀、yeah。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不牵挂，你不牵挂。嗨，有话说，没人懂，有内涵，没人管。有钟楼，有富卓，有退休，有财主，这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不穿衣服 也很艺术。 What about the music, man?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小朋友听懂了吗？ 准备好告解了吗？有没有什么一直以来你都觉得哦，我没有做好，我做错了事情，深埋在心里面的秘密，或是最近你的反省，觉得在工作上面，在学业上面，对父母亲情朋友上面，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告解的部分，都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你啊、哦，不能说你是谁， 我 们直接说，你要告解什么？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我把雨伞弄丢了，就过了两个礼拜，台风要来了，才发现找不到。 小事小事啊，那把伞是很贵吗？ 没有，那是就是妈妈过世前在用的伞。 我天啊，这好沉重，这真的有点难过。 对啊。 好，那 刚好昨天又是他的生日， 妈妈的生日， 我昨天才发现。 好， 对啊，就很无奈啊。 现在找不到那一把伞了，是吧？就算找到一模一样，也不是妈妈用过的，是吧？ 对啊，到处都打电话问，我会去的地方都打电话问了，都没有。 好，希望反正至少你尽力去寻找它，如果没有，也就是缘分了。 对啊。 好。 好，谢谢马克。 告解完毕，拜拜。 拜拜。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除了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进行我们的周三告解式之外呢，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上面的告解有：昨晚吃涮涮锅的时候，我好想要拿隔壁没有煮的生蛋哦。我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隔壁的人呢，他就是吃完了，他们付钱离开了，可是他们东西没吃完。可能剩下一些肉啊，好，剩下生的蛋啊，剩下一些我想要吃的菜啊，然后这些店家呢收也会直接把它收走嘛，那也是浪费嘛。那、真的有时候很想把它拿过来，就自己打个蛋，自己加个料，多好。但这个告解是在对谁告解呢？是在对自己告解吗？对于自己的懦弱的告解吗？就说为什么没有勇气去拿隔壁桌的蛋呢？ Yeah. 前，我要消灭消灭消灭消灭那时间，我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这一切，我要彻底彻底彻底彻底的发现，直到我冲破了天。遥远的小小的破片，就在那一瞬间，抱怨我已经厌倦，浪费着充足的时间，等待着你发现，是否能改变这一片幻觉？就让我挥洒天旋，来填补这虚无的时间，就让我彻底发现，来证明我仅有的一切。我要 消灭消灭消灭自己的懦弱，消灭自己的不勇敢。App 上面一个告诫，昨天有一只想买的股票，它从395块大跌到372块，可是我没有勇气买，没有勇气，结果今天它涨回405块了。哦， 劲歌金曲。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我们的心却太空。吴青峰最新荣兵单曲《太空》。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属于他与世界沟通的故事，转化成关于他、关于你、关于我、关于吴青峰的音乐。吴青峰，太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房地产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地段啊。 可是好地段不是都很贵？ 那可不一定，淡水捷运力径有商圈、学区，交通更有景观呢。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 捷运力径02-2626-0800。 想站上世界的舞台，就要让孩子从小与世界对话。吉德堡美语国际学校为您家里的小一新鲜人顺利衔接小学，小一正音儿童美语基础班开放报名，孩子的未来从吉德堡开始。Come to Kid Castle, Let's Rock the World。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孔晨玉。 唤醒一整夜的冷梦，让曙光穿过冰冷的伤口，昨天重新再来过，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自己，每一个每一分钟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开始。3:25，在星期三的告解日，第二个小时的告解式时间，让我们向过去的自己挥别，迈向新的自己。 Yes, sir. 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告解释的起手式就是我有罪，你有什么罪？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是最近我在交友软体认识了一个女生，聊得很热络，最近她开始对我冷淡了。 那这样你何罪之有？ 不，我的罪就是我会在心里面默默的诅咒。 诅咒她什么？ 诅咒她，你都不理我，那你也遇不到更好的。我觉得我这个心态不太好，所以今天是情人节，那我就先祝福他一波了啦。 好可爱哦，我天哪，好，这是对 祝福一波了啦， 对自己的阴暗面告解。 对， 好的，也祝福你一波可以找到更好的人。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因为刚刚那个他的电话收讯可能有点忽大忽小，我重新翻译一次哦，就是他有罪，他在交友软体上面呢认识了一个女生，聊天聊得非常热络，可是这个女生突然对他冷淡了，然后他的罪就是他会默默的在心里面诅咒他再也遇不到更好比他更好的人。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除了打电话02-2363-9955，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呢，你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可能是今天在讲的都还蛮内心的，就在反省自己的黑暗面、阴暗面，或是自己的怯弱、没勇气、懦弱、不出手，不管是在股市方面，还是拿别桌的蛋方面。这边有一个告解是，我老婆怀孕以后，每天都想要吃宵夜。而我去买的时候都会多买一份我要吃的。 这边又有一则告解，这边的告解也是跟于勇气有关系的。我最近一直流鼻血，但是我一直皮皮的不去看医生，因为我觉得看医生好可怕哦。那你知道你现在怕不去看医生，如果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就错失掉你知道赶快大家大事小化小小事化无的时间呢。所以就是我们都还是要面对一下这种奇妙的恐惧吧，就是这个恐惧你如果早点去面对它，你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没什么，不然你拖到越晚然后越严重该怎么办呢？ Drills that we ran under the freeway overpass. The tears behind your dark sunglasses. The fears inside your heart's deepest gashes. Walk beside me. Not behind me. Feel my unconditional Just a summer girl， 只是一个夏季女孩，我们只是短暂的夏季恋曲，而我就只是那短暂夏季恋曲的夏季女孩而已。所以你不用跟我讲说什么要到天长地久，我们的爱情保鲜就这两个月。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 DJ 欧马克，在这边陪伴着你。今天星期三是我们周三告解日告解室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起头就说我有罪，然后诉说一下你的罪状吧，你的反省可大可小。 朋友的朋友认识不太久，在我们之间的话题不算太多，他热情活泼，条件不错，人群之中显得我好沉默。Oh 开口说了什么呢？ 别急着说你爱。 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我有罪。 什么罪？ 我都会趁我老婆回娘家的时候自己去换座了。 去回娘家的时候要干嘛？ 我去按摩店。 啊，趁老婆回娘家的时候你去按摩店？ 对。 哎呦，你的风好大哦。 等我一下，我车况聊起来。好了。 好，你去的按摩店是纯的那一种吗？ 它外面都写纯的。 好，那我们就理解了。 好，谢谢马克。 太坏了吧！老婆常回娘家吗？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 对。 那所以这个时间是固定的，是不是？ 哎，对。 嗯，那等一下哦，如果老婆没有回娘家，你是现在已经觉得就是老婆回娘家，所以我就是要去，然后就是有尝鲜的感觉，还是你真的是很想要，所以才去？ 是尝鲜的感觉， 就是要。那其实如果老婆待在家，老婆的手、老婆的口也没有用就对了。 有用，有用 啊，也有用啊。 对对对， 好，再会，再会， 谢谢。 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如果你的宠物是猫的话，我真的很有兴趣哦。告解告解，好想要换工作，可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现在好想要逃走。我有罪。前天董娘来到公司，送了两包芒果干，说办公室同事啊，一起吃啊，一起吃啊。我就偷偷带了一包回家。我有罪。老板呢，上个礼拜拿雷枪，就是NBA 的这个曾经的三分王 Ray Allen 的公仔，把雷枪的公仔改成某秃头市长，这是客人定制的，害我整个星期都有罪恶感。想过公仔可以这样改，可是这样改了以后，其实应该不会太像啊。毕竟韩市长跟 Ray Allen 他们的肤色就差了好几阶吧，然后长相也不一样，就是黑人的轮廓跟华人的轮廓、亚洲人的轮廓真的差很多。他们唯一的共通点就只是头上没有头发而已。 还有一个罪人是我跟男友说我生日想要吃汉克的镜面蛋糕，结果我的男友他自己去别家做了其他种的蛋糕，他给我的当下我不但没有感动，我还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我有罪。两个人没有默契的，就是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真的是有点可惜。其实男友也很有心，他想说：“哦，你要吃镜面蛋糕，你要吃蛋糕，我用自己去做的更有心意，这样子。”哦，结果没有想到不领情，人家就是要乔治的镜面蛋糕嘛。 You're the only love that I know. Any other hands that touch me, up to my body go cold. Ooh, yeah, yeah. That's why my heart's so sore.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 mean to me. I don't wanna leave you alone. Ooh, yeah, yeah. I guess we were a little too young. I was a little too proud, yeah. We were a little too dumb. I was a little too wild, yeah. I ain't coming no home. I can't tell you I'm sorry. Got better things to do, but I've been trying to move on and failing terribly at that too.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t. I can't stand the fact that's you. So I figured one last call can't hurt more than this. Oh, hello, how you doing? I was wondering if there's something I could do to make you. I could do to make you. La la la love me. La la la la love me. Yeah. La la la. 马格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我的专辑里面专门为很浮夸又爱说大话的喇叭嘴们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喇叭啦啦》。哥说他的房子有摆动，出门都是专机接送，内衣内裤都要定做，但他袜子都破了个洞。高官都是他的朋友，大老板都称他为弟兄，各行各业他都很懂，他姓庄，我叫他庄董。什么唱片他没有见过，珠宝石头他都试货，饶舌他也会一点节奏，他的专场叫欧北共。哎，跟你说这个要怎么做，相信我这么搞准没错，不要嫌我啰嗦，看我这么成功，我帮找的比你吃货的比还多。这是我的最新创作专辑你在干嘛当中最呛辣的一首歌，用强烈的音乐节奏和歌词告诉那些爱说大话的人，不要只会出一张嘴，更不要去主导别人的人生。 别再喇叭啦啦装模作样，喇叭啦啦一堆屁话，我的路我自己走，不需要你来插手，叽里呱啦好啰嗦。别再喇叭啦啦装模作样，喇叭啦啦一堆屁话，我有我的小宇宙，不是你的垃圾桶。喇叭喇叭，闭上。 你们身边有喇叭嘴的人吗？快去唱给他听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 头家啊，你若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木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无？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点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再细的人，旧换新，搁新五万 赞哦！ 金卡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 大稳发好利口，行李稳换啦！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禧无界，建筑大师李文胜的深凹建筑，50坪、60坪，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禧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们是 CTO。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时间来到3点49分。今天的周三告解日呢，告解是最后的这一位有罪的罪人，他说每到假日都会带老婆跟小孩回到娘家去啃老，岳父大人看到我每次都要去买鸡肉。 是很清醒，我留在嘴边，要抢先坦白。 不过看到这则留言，总会觉得说，可能你觉得是啃老，但也许你知道，爸爸妈妈们其实很开心，你们可以回家的。因为看到这一则留言以后，我反而要反省的是，我有罪，我都不常回去看爸爸妈妈，太少回家看爸妈了。 我在想，怎么形容才适当了。你敢听我就讲，到这地步我不怕，豁出去吧，这才是你认识的我。 将可惜 啊，曾沛慈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迷之音》。3:53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是七夕情人节，所以希望大家呢有情人的好好过个节，没情人的就好好跟自己过个节。明天呢是八八节哦，在这一周连续有8月7号、8月8号，祝大家呢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最后跟你说声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我们明天再会喽！也别忘了，如果呢就是除了节目时段之外要追踪我的话呢，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或是呢可以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欧马克，或是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欧马克，欢迎订阅按一下小铃铛。最后送上这一位呢是郑英生，然后他接着下来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哟。阳光灿烂的原因，跟你说声再见，拜拜。 人来人往都只是浮云，不想随便在一起，分手毕竟是血肉模糊的事情，一直到那天爱悄悄来临，你穿过漫漫长夜向我靠近。终于在人海遇见你，被拥抱被约定，你暖暖的手心是我的勇气。在黑夜尽头遇见你，世界一点一点放晴，爱多不可思议，就像我的奖励。想随便在一起，分手毕竟是血肉模糊的事情，一直到那天爱悄悄来临，你穿过漫漫长夜向我靠近。 全主打， 就算日落一天，我们会再见面。地球不管多远，和你一起去冒险。直到繁星点点，照亮每个心愿，重新接着掌心，穿越银河台阶。 曾经我还以为，所有疲惫危险。